我又唔係一個機心嘅人，又唔會又覺得又要搶乜搶乜，其實係想做好一件事。但有時你，我發覺就係喺香港，即係講我以前嗰啲機構咧，就係我覺得 middle management 係阻住咗好多嘢嘅。因為高嘅 management 嘅時候，好想嘅嘢成係落唔到嚟，經過中間 management 嘅時候咧，係變咗噶啦。因為中間 management 嘅時候，佢哋上唔到去嘅。但佢又驚你爬咗上嚟。咁咧，有時你會覺得好 泄氣咯，呢啲 泄氣咯，同埋係你想做咩？其實有時就因為一個個人嘅取捨嘅時候咧，成件事就唔同咗啦。 由於即係時間關係啦，我哋要跳咁一啲，因為輝哥太豐富啦。而家先啱啱講到佢 TV 就嗱，我記得有一日咧，同阿輝哥即係飲茶食嘢嗰陣咧，佢就講過，其實早期嘅銀河即係賭場呢個機構，即係同你有關係㗎，係咪？發生咩事呢？即係銀河影業嚇。 銀河影業咧就係、是、我多謝杜琪峰先生嗰時邀請銀河影像咧。 影像係啦， 係後來嘅名嚟嘅。 係 銀河影像之前嘅咧，就係一間叫金輪娛樂。 哦， 咁然後銀河影像其實就係我哋金輪娛樂嘅製作部製作嘅 company 嚟嘅。 哦， 咁後來呢、這個。銀河影像要上市，整嘢咁樣個，即係公司要上市，咁就將銀河影像就突咗出嚟。 哦、 而因為金輪係 involve 嘅 business 太大啦、 哦， 我哋包括後期啊、音樂啊、artist management 啊，咩都有，即係一個全一條龍嘅公司嚟㗎。咁就覺得太 heavy 啦，咁不如杜生最中意拍電影就做拍電影啦咁。啊，係我個人意見嚟㗎，唔係等於 exactly 嘅 fact 係咁樣嚇。 係、嗯，咁但你嗰陣時就屬於呢個金輪娛樂嘅。 我係金輪娛樂嘅總經理啦，亦都係銀河嘅總經理嘅。 哦， 咁啊，杜先生邀請咗我做個 partner 咁樣，咁就我就會幫佢管理曬。administration 啊，所有嘢啊，發行啊，artist management 啊，嗰啲嘢我哋管曬啦。 喂，但你本來係個導演嚟嘅喎，即係呢啲嘢。 突然間你變咗一個 management 嘅角色喎、 啊。 我讀過鹹水噶嘛， 所以就 OK 冇問題。 我哋有好多對外嘅嘢啦，即係等於我哋會去康城啊，我哋去米蘭啊，去 LA 影展啊咁樣。诶、哎，你又要听一听，我哋同呢个哥宝拉先生 系，教父嘅导演系啦， 倾咗五部戏翻嚟，但系佢哋俾个 offer 系唔系咁好嘅，但系佢系行规啦，Johnny 话唔去啊 ，reject 咗咁样， 系， 啊佢话咯，我香港好好啊， 哦，即系本来有机会就系阿赌 Sir 嗰阵时系应该系。林岭东去咗啦，周润发去咗啦， 吴宇森去咗啦， 系啦，吴宇森个个都想揾阿杜生去嘅。杜生佢话我最中意系拍电影，当时我记得好似听佢咁讲噶，但唔系肯定系一定系 fact 啊。佢就话觉得喺香港发展，佢会觉得自己会好啲咯。同埋佢觉得就系话去到嗰边一来。做阿姨啦，你一嚟嘅时候俾个价钱系好低嘅，就系、是、行规嚟嘅，吴宇森都系咁嘅。咁你要攞到咁多钱，有咗成绩，然后先至你个变， 慢慢再去跳去另一个 level 我。我当时听过系咁样讲啦吓，系咪真系事实咧？咁我唔可以，我系我听嚟嘅意见嚟嘅。 咁点解你又会入咗唱片行咧？辉哥， 唱片嗰单嘢系经历过呢啲故事之后先至去唱片噶嘛？吓， 系一个 head hunter 嚟揾我噶。 哦， 咁当时。我哋銀河拍咗好多戲，同埋覺得就係因為佢成個金融風暴係影響到我哋嘅，咁、 哦、 我哋覺得就大家不如分開下先啦咁樣。咁喺呢個時間嘅時候就有個 offer 去台灣、哦 嗯、 做 EMI 唱片、哦，咁好啊好啊 ，offer 係非常之好嘅。咁、 嗯、 我去到嗰度咧，又做咗一輪。好过瘾嘅嘢啦，咁你而家想而家听啊，定下次 先？听啊，而家听埋先。 咁识讲国语噶，识噶嗬？ 当然啦。 哦，那你真系厉害啊！ 你喺 EMI 系做咩岗位啊？你嗰个叫做？ 佢哋嘅岗位同香港嘅岗位唔同。我当时嘅岗位系 managing director， 咁叫做董事总经理。咁原来副总经理系 general manager，即系同我哋香港有少少唔同。我嗰个副总经理好巴闭，佢哋可以一蚊。

即炸兩同壽司其實係同一樣嘢嚟㗎。 再一分鐘， 我交俾你否釋下炸。 唔係啊，咁嗱嗱，你都 炸兩個甜醬嘅通常， 你都係咁樣卷，唔係你都係咁樣卷住。 馬翁嗰啲傾傾佢， 我覺得係一樣同樣嘅嘢嚟，分分鐘炸兩可以整個反卷都仲得。 继续啊！呢个真系好难打我爹，呢个系 唔系咁？当然有好多人就会听话炸两咧，就可能系唔知诶，即、因为油炸鬼又话咩诶炸炸 北方传嗰啲 friend 系啦， 咁啊北方流落嚟咁，咁呢啲就即系后话 啦。 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譬如即系你有机会去过外国生活嘅话，你挂住咁咪就系呢啲咯，因为呢啲真系好难 揾。同埋咧，嗰支甜酱咧真系不能没有啊！真系今生不能没有。 系啊，谂到谂一谂今晚吓，天地蓝儿有咩 食啦？ 拜拜。